是休，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，一把曲唱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 这眼眼从

雪。

这是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春风十里， 竹星 南兰掌， 十里 七月上，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。 一个人，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南兰掌， 十里长， 七月上，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。 一个人，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我曾相信避开几缕夜车，沿夕光翻越，避开眼底枯木，在心中炸裂。我也相信得过一些，得过情人度日留枕边不缺，得过杯酒妄语且碎如佛经，得过媚俗口风偏爱饮醉一些。 偏

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，心满上一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鼻息万里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，冰心万里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直到拥有了一切，还是飞向北。

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。

是自我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无装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谁又能把握，这是种孤独和我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青春是为了寄托不择手段的迷惘，不得假象太反不假思索，如果犯错时我有适合的交错，时光如梭，你是自我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承诺，不知生活一生